边跑边听，音乐为跑步服务。夜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漫步电台，我是主播小宝。今天有点晚，耽误了，很抱歉。虽然听的人不多，也要认真道歉。听朋友说，我打游戏都是眉头紧锁，很认真的样子。对，这就是我，希望多认真一点，以弥补对待另一些事情的随意。这是第三期节目了，有三个问题。第一，我在 Spotify 搜不到自己的电台。第二，音频文件太大，70兆左右，传到 Apple Watch 有点久。第三，说是10首歌，其实放了11首，我独白的时候也在放歌，所以往日电台减少一首歌。第一个问题已经反馈给官方客服了，48小时回复我。第二个问题，打算把音频文件再次压缩一下，把大小控制到50兆左右吧。今天我们听粤语歌，由 Beyond 的为我们演唱，那就开始听歌吧。 背上一身苦困，后背与唏嘘。